这才真正开始呢。 高考不是全部，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。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，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，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一回我们讲到，永乐三年六月十五，郑和担任总兵官，率领船队扬帆起航，出使西洋。永乐五年七月，徐皇后徐宜华耗尽了体内最后一丝元气，在坤宁宫暖阁内大行西去，终年46岁。这位大明的皇后真敬贤淑，知书达理，并且恪守祖制，绝不干政。在她死后的数百年内，尽管她的丈夫饱受争议，可她却得到了历代皇室与士大夫的齐口称赞，被誉为可与唐太宗长孙皇后媲美的一代贤后。转眼间到了八月底，一道奏本送进皇宫，出海两年之久的郑和船队终于圆满完成了首航使命，现在已经平安返回了刘家港。郑和的归来使因徐皇后去世而有些消沉的永乐帝大为振奋。家礼结束之后，郑和与王景洪二人便奉旨直奔乾清宫，永乐帝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了。一进乾清宫书房，郑和与王景洪便跪地叩首，永乐帝笑吟吟的带他们行完礼，便命一旁伺候的马云端了两张凳子过来，拿手一指说道：来来来，坐下再说。 哎呀，奴婢岂敢，皇上面前岂有奴婢的位子。 见到永乐帝这般，郑和与王景洪都吓得赶紧摆手。他们这么说也不是谦虚，虽说他二人在船队当中是威风八面的正副总兵，但是回到了南京，他们仍然不过是内官而已。不同于朝中大臣，内官只是皇帝家奴，自然也没有在御前落座的道理。可永乐帝却毫不在意， 哎，无妨，今日啊是说出使之事，你二人呢现在仍然是朝廷的正副总兵，不需循内官的条例。 永乐帝开了口，二人仍是不敢做，又辞了好一阵子，实在推脱不过了，才扭扭捏捏的就着凳子边缘坐下。待到二人坐定， 永乐帝仔细地端详他们一番，方俯然笑道： 黑了，别瘦了，三宝啊，你是色目后裔，原本这皮肤比宫里的那些都人都要白上几分，如今朕在这一看呢，嘿嘿，都快赶上朕喽。王景洪更不用说了，黑得跟那个泥鳅似的，瘦得跟个精猴似的，想来这两年也没少吃苦吧。 听永乐帝这么一说，二人都是一笑。郑和谦恭的一拱手说道：承蒙陛下看重，使奴婢有幸统军出海，要为异域，此等殊遇，奴婢二人万死亦不能报，些许个艰苦又何足道哉呀。可惜出使之前，娘娘还特地召了奴婢二人前往坤宁宫，言语之间多有抚慰。此番在西洋，奴婢二人也是努力搜集了好些的稀罕物，想着回宫之后献给娘娘，讨她老人家欢心。可是没成想，说着郑和鼻子一酸，几乎涌出泪来。永乐帝也是神色一暗，半晌方才叹了口气说道： 哎，你等有这份心思，皇后泉下有知，也会觉得宽慰。眼下这子宫还停在大善殿，待到你们两个人安顿好了，自然可以过去祭奠。 郑和和王景洪连忙答应：是。想到徐宜华，永乐帝便觉得一阵心伤，他不想沿着这个思路继续下去，于是岔开话题说道： 这出海两年，你等必是受尽波涛之苦，朕心中有数，虚文就不必说了，接下来朕自有赏赐。此番召你等前来，便是想听你等说说这出使诸藩期间情事。之前屡有奏报，但毕竟太过简略了，并且大多支离破碎。今日你等莫嫌繁琐，将前前后后的情况详细道来。 听到永乐帝这么说，郑和与王景洪忙打起了精神，将此次首航西洋的前后经过是详细道来。这两年的航行当中，郑和的船队先后造访了南海的战城、旧港、暹罗、满拉加、苏门答腊等，并进入西洋，最远抵达了古天竺地域的古里以及南面的西兰岛。每到一个地方，郑和都晓谕当地土囚，传达大明招抚之意，并慷慨赐下无数的宝货。土囚们得了宝货，又亲眼见识了郑和船队的威风，莫不踊跃拜服。这一次回航，郑和船队中便捎上了好几个宜国的入朝贡使。在奏凯家礼上，他们也是身着朝廷赐予的华夏衣冠，遵循着刚刚从鸿胪寺礼官那里学来的华夏礼仪，行了标准的三跪九叩大礼，这让永乐帝十分的满意。尽管永乐帝已经特地交代不嫌繁琐，但郑和他们终究不可能真将两年内的所有经历悉数道出，否则三天三夜也难说尽。但饶是只简紧要的讲，二人也是絮絮叨叨地说了近两个时辰。等到他们两人说完了，永乐帝思忖一番，抬头说道： 听你等这般说来，四姨对我华夏还是颇心悦诚服的喽。 郑和老老实实地回答道：心悦诚服也不尽然，我大明使者衣冠华丽，礼仪素锦，气度雍容，此皆使诸夷折服，由此对中华心生仰慕，那自是有的。不过依臣来看，他们更喜欢奴婢带去的宝货，诸如丝绸、陶瓷、茶叶等等，在西洋列国中都是难得一见的奇珍， 蛮夷地处荒原，那些夷酋见着宝货眼都绿了，自然对咱们中国是心生向往。因此上，奴婢看其实所谓心向中华，其实也有不少贪财好货的成分。听了郑和的回答，永乐帝先是一愣，继而哈哈大笑地说道：哈哈哈哈，你倒是坦诚啊，蛮夷不识礼仪，贪财好货乃是其本性使然，则自古皆是如此。不过啊，这也没什么要紧的，虽然眼下他更是看重我中华的宝货，但交往的久了，自然也会受到我文明之熏陶，进而知书达理，明辨是非。圣人云见利思义，待他们成目教化之后，自然也就懂得这个道理了。 皇爷所言甚是。 郑和附和一声，又笑着说道： 不过除了利之外，他们能够归顺我中华也是兵威所致。奴才所幸船队中仅长44丈宽18丈的大船便有62艘之多，可谓是体势岿然，巨大无比，为西洋列国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莫说那古里西兰等偏远小邦，就是战城这等近海藩国，见了也是惊骇不已，纵使心有不满，看到这等巨舰，他们的心中也都怯了，自然是望风拜服。奴婢去年到那西兰国，本来那儿的夷酋还怀疑奴婢等欲犯其土，所以出来迎接时带了一大帮的蛮子兵，待到看见我大明军容，愣是把他吓得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当即就答应遣使入朝了。 哈哈，这是当然，自古华夏制夷，莫不是恩威并施，夷狄豺狼之性，若仅以好言慰之，反会将我中华看清，甚至心生歹意都是有的。故此番出使西洋，虽本意只为招抚，但也少不得要兵意欲，让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远夷知道我大明的厉害，否则如何设伏不臣呢？ 王景洪笑着答道：皇爷说的是正理，奴才二人处理藩务时也一直秉承这个宗旨，反正我王师一不并其土，二不掠其民，只不过是叫这些个土酋入朝称臣而已，他们又有什么好可怕的呀？何况还能得着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，所以待我们将道理说明白之后啊，这些土酋莫不是欢欣鼓舞，立刻就答应遣使入朝了的。听了王景洪的话，永乐帝只是淡淡的一笑。恰在此时，一个小内官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粥走了进来，永乐帝见着不由得一怔，随即扭头问一旁伺候的马云： 哎，朕还没有传膳呀，这是你吩咐的吗？ 马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郑和已经接过口来笑着说道： 啊，回皇爷，是奴婢交代下面做的，碗里这物事为我大明所未有，是奴婢从海外带回来的，请皇爷品尝。 哦，既是藩邦的稀罕物，那朕便尝尝。 永乐帝笑着接过瓷碗，往碗里一瞧，只见内里的汤中夹杂着许多银白色的胶状植物，看上去晶莹剔透，有些像剁碎后熬制的银耳。待用汤匙舀了一匙送入口中，顿觉得此物细腻滑爽，软润可口，比银耳要好吃得多。 好粥啊！ 永乐帝当即一赞，又问郑和说道： 此为何等珍馐，叫普遍的汤粥鲜美得多啊。 谢谢皇爷夸奖。 见到永乐帝夸赞，郑和也十分高兴。此物名叫燕窝，是奴婢的下属在满拉加发现的，奴婢等行至满拉加时突然遭遇了大风，当时有一艘战船被吹到了荒岛上，船上的食物大都被刮进海里， 将士们食物短缺，于是就上岛寻找，不经意间在一处峭壁上发现了这个东西。据随船的当地向导说，此物名为燕窝，乃雨燕所筑之巢窝，人亦可食用。将士们闻之便拿来煮食，不想却极为鲜美。 燕之巢窝， 听了郑和的描述，永乐帝顿时好奇地问道， 这个也能吃吗？ 是的，普通的燕巢都是用禾草、泥巴与燕之唾液混合而成，自然没法入口。不过这种燕窝是金丝燕用唾液混合了蝾螈所筑，是可以食用的，只不过做法较为繁琐，需要经过浸泡、除杂、挑毛、烘干等多道工序，方能由此成品。郑和解释得很详细，让永乐帝恍然大悟。 原来如此，仅这燕窝成型就十分不易了。此类燕窝大都住在峭壁，采摘更是艰难。由此看来，即便是在南海，此物也十分的金贵吧？ 是的，等闲人家那肯定是消费不起的，都是当地的土球才偶尔享用。其实啊，此次马拉加使臣入朝也带了一些燕窝作为贡品，这些贡单上都有写明的，许是皇爷您没仔细看。不过这碗燕窝却是奴婢与王景洪自己买来的，细心挑选了孝敬皇爷的。 你二人倒真是有心呐。 永乐帝笑着随即将碗中的燕窝一扫而尽，擦了擦嘴说道， 果然美味啊，比莲子羹好吃多了。既然满拉家还有进贡，那便再挑些送进宫中，其他的便赐给京中诸位大臣们，让他们也尝尝这海外佳肴。 是，奴婢回头便叫人去办。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吃完燕窝，永乐帝的气色红润了许多，接着郑和与王景洪又你一言我一语，专讲一些西洋各国的奇风异俗。譬如爪哇国男女皆吸其头，若旁人以手触之，则必拔刀相向。西兰国土人巢居穴处，男女皆赤身裸体，如受畜之行，却不以为耻。古里国人奉牛为神明，每日清晨洗面已毕，便取牛粪灰调水，涂抹其额，并两股间各三次，为敬佛敬牛之诚等等。永乐帝听得沈笑不已，待到二人将译文说得差不多了，他又饶有兴致地问道， 对了，那个海盗头子是怎么抓到的？据说此人横行南海十余载，当年先帝还专门下旨命广东水师出海捉拿，可仍让他跑了，不料最近竟落到你等手中，此间经过也说来给朕听听。 永乐帝口中的海盗头子名叫陈祖义，是广东潮州府人，明初时举家移居南海，后聚众为寇，在海上大肆劫掠，往来船只莫不深受其害，甚至连占城等国入朝的贡船都曾被他劫过。此番郑和下西洋归航途中，将其一举擒拿，押解回京。听皇上问起，郑和当即一笑说道，此番能擒拿陈祖义，还多亏了一位漂泊在南海的前宋遗臣的大力相助。 永乐帝一听来了精神，当即问道，前宋遗臣，他姓甚名谁啊？又是如何相助你们的？ 皇爷莫急，且听奴婢慢慢叙说。郑和躬身以揖，随即娓娓道来。这一年的四月， 郑和船队出使西兰、古里等国归来，抵达旧港后便在当地修缮舰船，采购食物，只待东南信风一起便扬帆归国。旧港古称三佛旗，早先便与中国有所往来。洪武末年，爪哇国王满者伯夷遣兵攻灭三佛旗救国，然三佛旗土人不满满者伯夷残暴，纷纷起兵反抗，旧港顿时大乱。因旧港与中国交往多年，当地也有不少的华夏移民，此部百姓为了保护身家，于是拥立广东南海一华人梁道明为头领，据旧港北部一隅以抗爪哇。梁道明豪侠重义，各地华人纷纷来投，七八年内便聚集了数万子民。永乐三年，朝廷听说旧港还有这么一个华人小邦，便遣使携敕书前往招安。梁道明接旨，于是率本姓族人北上入朝，留陪臣施进清统御当地部署。梁道明一族漂泊异域多年，北归之后见中华已然大治，便产生了落叶归根之心，于是请朝廷准其举族回乡安居。而此时郑和船队已经准备启程出使西洋，永乐帝就命郑和出使西洋途中再赴旧港，召遇当地华民。郑和领命出海，但当抵达马拉加时，闻知旧港再次大乱，海盗陈祖义率众占领了旧港大部，并自立为王，拒绝朝廷招安。郑和得报，勃然大怒。然其实朝廷正在征讨安南，郑和麾下大部分战船都已经调至安南海域，实在没有余力顾及旧港。无奈之下，郑和只得暂时舍弃陈祖义，以往南海他国招抚。待安南战事结束，郑和又需抓紧时间，借着信封赶紧向西出航，于是又一次将旧港之事搁下。直到此次回航，郑和才率领大部船队特意赶到旧港，抚慰梁道明旧部之余，也有意威慑陈祖义。此时的旧港较永乐三年情况更为复杂，旧港城已完全被陈祖义占领，施进清被驱赶到了旧港以西与阿鲁小邦相近的荒域。陈祖义在占领旧港后野心欲炽，正欲发兵彻底剿灭施进清，幸亏郑和大军及时赶到，才暂时将局面稳住。不过因陈祖义的缘故，郑和船队也无法进入旧港，只得暂时在与苏门答腊国与旧港交界的一处避风港栖息。这一日，郑和与王景洪在码头上的宝船上品茗议事，一个亲兵推门进来，禀二位大人，旧港头领施进清求见，现正在码头相候。哦，两人闻言精神一振。郑和在返回苏门答腊后便召施进清前来，不过两人所在海港虽同处一岛，但中间有大山相隔，陆路往来不易，施进清一路耽误了好些时日，这才赶到了郑和军前。郑和与王景洪对视一眼，整理好衣冠，吩咐道，将仪仗鲁布摆开，我与王大人下船亲迎。待到郑和与王景洪走下宝船，一个满脸虬髯、高大魁梧的中年男子立刻迎了上来，当即跪倒于地，双手互搭，行了个标准的叩首大礼，激动地说道，华夏移民施进清叩见二位天使。哦，石头领快快请起。郑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说着便上前两步，亲手将施进清扶了起来，谢二位天使。待起身之后，施进清又是拱手一揖，这一下郑和听清楚了，脸上再次露出了诧异之色，这施进清说的居然是杭州官话。